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前北京疾控中 心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咨询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国家注册营养师刘晓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营养方面的话题。再一次欢迎一下晓楠，你好。 啊，李老师好。 嗯，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您跟我们提到了一句特别，其实应该引起我们正常重视的一个话啊，就是要好好吃正餐。 嗯，对， 好好吃正餐啊。在十一期间呢，其实说实话，吃正餐，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吃正餐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 但是由于放假。可能这个正餐就吃的是不是特别的认真哈？您先跟我们来说说这个正餐的选择为什么会出现一种现象，比如说有些人明明是吃了正餐，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饿了，然后呢他就特别的纠结，说我明明吃了中午饭或者明明吃了这个早饭，为什么一会儿就会饿得特别的严重啊？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一个是你觉得饿，一个是我们的血糖会下降。 嗯， 因为只要血糖稳定住了，然后呢它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你就不会有这种饿的感觉。 嗯， 那一旦它下降了，你就会有这种觉得饿了。这个血糖下降了，这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正餐中你的这个糖的上升的速度太快了，然后它下降的速度也快。 哦，不是因为我们糖的摄入量少了导致这个血糖这个下降了是吧？ 对，它上升的太快，所以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无论是不是你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我们都要稳定住我们的这个血糖上升的这个速度和下降的速度。你怎么才能让它这个稳步上升稳步下降呢？就是我们的食物搭配很重要。 哎，咱们先说说这个血糖上升和血糖下降怎么能保证？就是正常人群如果血糖下降也是因为有饥饿的那种感觉， 对 吧？ 对， 并不是一定是我们的比如说胃里边的食物还没有完，就是还有是不是，有可能是我们吃的其实挺多的，但是因为血糖下降造成了我们觉得这个饥饿的这感觉啊。 是的， 所以为什么会有些人就是越吃越胖，就是他的体型的胖真的不在于说我吃多少，因为有一些节食的人他真的就是吃的挺少，但是他饿的也很快， 是 吧？是 这样的 啊， 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一餐当中呢，为什么我们就说均衡膳食呢？这个均衡就是告诉我们各种营养素的摄入的比例要合适，比如说我们这一餐中除了要有这个主食之外，你一定要有一些优质蛋白类的食物，有了这一餐当中你只要有了这个优质蛋白的食物，你这样你的血糖上升的速度就会慢一些。 来先说血糖上升的速度快是一般什么原因造成的？ 一个是你吃的这个精细粮比较多， 精细粮比较多， 对，就是我们经常吃的这个精米白面，还有一个就是缺乏一些优质蛋白，然后缺乏膳食纤维， 这些凑在一块儿，它的血糖升的就比较快，是吧？ 对，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经常会说，这个膳食纤维还有这个优质蛋白，它可以是让我们的血糖能够缓释这样的一个状态。 哎，那咱先说为什么会升得快哈，就是如果比如说精米白面吃得多， 对， 比如说我们在正餐当中很多人可能都会直接就先吃两口主食哈，然后甚至于主食吃的比较多一些，这些就会让我们的血糖就是升得快，是不是就是饱腹感可能会更明显一些吗？ 对，你吃了两口之后你觉得会有饱的感觉， 会有饱 的感 觉， 因为它上升，只要是血糖一上升，哎，我们就会有一些饱的感觉了。 所以这些像这个主食精米白面，这容易上升哈。 对， 然后您刚才说少的一些像什么蛋白质， 对，蛋白质， 蛋白质就是比如说最直白的，比如说我们吃肉， 对 啊， 就是像吃这个吃肉吃蛋类 鸡蛋类的， 比如说像豆制品，这些都是含有这个优质蛋白的。一个是啊，这些肉类啊进入你的胃中之后怎么样啊，它在胃中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但如果你 消化起来就是比较费劲一些， 比较慢一些， 慢一些啊。 如果你要是吃这个只有这个主食呢，它很快就会被消化， 很快就被消化了，是吧？ 嗯， 所以像包括膳食纤维的摄入量比较低，也容易造成这个比如血糖升得很快，是吧？ 对对，还有一个就是膳食纤维还有一个什么作用，它会有一个吸水膨胀性，然后呢当我们胃中怎么样，它吸收了水分之后它体积就大，所以你的饱腹感也强，然后呢通过你的胃的速度也慢，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啊，这个你就是这种饿的感觉就来得会慢一些， 来得慢一些，是吧？所以尽量的多吃一些蛋白质，多吃一些膳食纤维的一些含量的东西啊。 对， 包括像蔬菜里边的膳食纤维是多一些吗？ 对，蔬菜一个是这个膳食纤维主要是通过我们从这个吃这个粗杂粮 蔬菜 水果中获得， 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就是把我们的主食啊，不要总吃这种精米白面， 哎， 然后呢适当的我们能够做到一些粗细搭配，然后每天大概有至少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吧是这个粗粮杂豆。 这个其实在现在的这个饮食习惯当中，很多上了岁数老人真的是在配合哈，就是一定吃一些粗杂粮，比如说他蒸的米饭当中会搁一些，现在这个季节也是玉米比较丰富的这个丰收的季节，是吧，放一些玉米，包括有一些人可能煮两根老玉米也会在当主食的摄入， 是 吧，是 可以的。你比如说还有就是小米，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如我们蒸什么二米饭呀，还有很多人喜欢，就是尤其老人喜欢喝吃这个小米粥。其实这个小米呢，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这个研究报道，就是经常摄入小米的人对于稳定我们的血脂会有一定的帮助的。就是因为里边的 B 族维生素呀，膳食纤维啊，起的作用。 但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粥的这个种类哈，说到这个粥是不是也不是就是有人爱有人恨哈，当然了这个在营养学界好像争论也比较多哈。 对，这个粥是这样的，因为你会发现我们都喜欢吃那个熬的粘稠的粥，这个在熬制过程中它就会时间长，它会就是提前帮助我们做了一些消化工作了，也就是这个粥熬得越粘稠，我们用一个专业术语说就是这个淀粉糊化的越充分， 淀粉糊化的 糊化的越充分，我们吸收的速度就快， 吸收的速度就快一些， 所以这个就是确实不是不容易稳定我们的血糖，但是可能我们会有吃粥这个习惯，怎么办，就改变一下它的这个食材的组成吧，就不要仅仅只吃这个白米粥了，你可以放一些豆子， 放一些豆子， 对，这些豆子呢就会有这个丰富的膳食纤维，这样呢一个是你吃的量就会控制住，再有一个就是血糖会更稳定一些。 其实对于很多糖尿病患者来说，有一些营养师是不建议喝粥的，就是他刚才您提到的一个糊化的情况，其实对于血糖的升高还是非常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特别容易就快了，是吧， 对，所以就是您把那个如果说特别喜欢吃粥的话，您可以把那个粥里放一些豆子，而且煮的时间不要太长，就不要煮的我们喜欢的那种 粘稠的 样子，就是只要熟了汤是汤豆是豆就行了， 就可以了哈。 对， 那说到一日这个好好吃正餐哈，这个正餐一般比如说丰盛的一桌菜，然后有肉有菜，然后有主食，甚至于有一些水果哈，这个吃饭的顺序目前有什么样的讲究，能让我们这个血糖的这个是会控制好一些啊？ 对，是这样的，还是首先就是我们经常说先吃菜或者说是先喝汤，但是这个汤啊一定要注意，我们说的这个汤呢并不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像南方人煲的这种汤， 煲的汤 里边会有肉的这种汤，这个不太建议，因为这个煲的汤时间越长，它这个汤中的这个脂肪含量会高，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不推荐的， 就是南方的煲粥啊煲汤啊那真是这个种类非常丰富， 对， 然后呢 料非常多的， 哎，而且呢口感也特别的好，也特别好吃，但是这个确实是在营养学上面来说可能是太过于这个营养素太多了，是吧， 对，是这样，尤其是 太横了， 对，尤其是脂肪含量比较高 脂肪含量， 所以您可以试着就是做一些我们说的那些蔬菜汤， 鸡蛋汤 什么海带汤紫菜汤，这些都可以先喝一些这些汤， 当然北方人喝汤一开始喝汤是不是不太习惯，都是最后才喝汤， 对，都是这样用汤溜溜缝， 对 吧， 对， 是这样，所以您可以就是试着改变一下先喝汤，或者说您没有喝汤这个习惯先吃菜 哈， 多吃一些就是这种叶子菜，尤其是这种叶子菜的水分含量高，然后您吃进这个胃中之后它的饱腹感会强一些， 就是可能会吃一点就觉得这个能很快就饱了，是吧， 对，就是因为它的水分把你这个胃给撑大了嘛， 多先吃菜，然后先喝汤， 对， 然后再摄入一些像咱们蛋白质啊， 对，吃一些肉类啊，然后再吃主食， 那您刚才提到了说主食升糖快，有一些年轻人就真的不吃主食，他这个一日三餐好像这个主食的摄入量就没有啊，这种做法 这个也是不好的， 也是不好， 首先我们来说主食它会给我们提供就是我们说的淀粉叫碳水化合物，但是呢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每天需要蛋白质，我们需要的蛋白质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主食给我们提供的， 大约比例能到多少呢， 大概得有将近一半左右是主食给我们提供的， 一半是主食提供的， 虽然它给我们提供的蛋白质不是优质蛋白，但是我们每天就是在我们摄入的蛋白质中有30%-50%是优质蛋白就可以， 就是肉类的是吧，鸡蛋 奶 肉蛋奶这些， 对，是这样的，剩下的那一大部分都是基本都是主食给我们提供的，所以它还是我们蛋白质摄入的一个主力军呢， 主力军 对，另外还有就是 这个主食中，它我们说还有一个主要给我们摄入的就是这个碳水化合物，也就是这个淀粉。这个淀粉呢，按照正常的来讲呢，它给我们提供的能量应该是我们全天需要能量的一半。 一半。 所以如果说你打破了这个正常的功能比例的话，可能会对你的这些代谢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另外还有就是这个淀粉啊，到进入我们的消化道中，会用相应的这个淀粉酶把它最终会分解成葡萄糖。我们前面说过，这个葡萄糖它会稳定我们的血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身体中有一些特别的器官，比如说大脑 啊， 它的唯一的能量来源就是葡萄糖。对，所以你会发现，比如说有过这个低血糖这个经历的人，你会发现低血糖的出现，你会觉得头晕。这就是大脑怎么样啊，吃不饱，没法给它提供充足的能量，所以这个是出现低血糖比较严重的现象了。但如果说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现象的时候，这时候大脑也是没有充足的能量来源的时候，它这样就是说，比如说它思维会变慢，尤其是一些对于脑力工作者来讲啊，然后比如说像学生，他上课可能听讲不注意，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同时可能还会引起我们的这种情绪上的烦躁。 所以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糖的摄入，包括我们大脑里边需要糖分的时候，还是应该有一定的功能的。 对，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不吃这些碳水化合物，就是不吃这些比如说米啊面啊这些东西，可能我们就会随手去找一些零食。 对， 这个生活当中非常常见了，说比如桌面上，就像原来我们也提过，说比如说有两块点心啊，或者两块什么小饼干啊，就会吃，然后吃完了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糖的含量就超高了， 对， 是吧？这人也就容易胖了，对， 所以我们说这个糖是我们必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讲究这个糖摄入的来源，不要总是去吃那些简单的糖，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点心里啊，它里边放的都是蔗糖，这就是我们说的比较简单的糖。那我们要吃那些复杂的糖，复杂的糖来自于哪儿？就是我们的主食粗细搭配的主食中给我们提供的糖都是复杂的糖。 复杂的糖它相对来说是不是就是缓释一些？ 对，因为 分解的慢一些， 对，它得先给它分解 啊。然后我们保证我们这个血糖控制呢更平稳一些， 是 吧？ 这样的。 所以就是刚才小南一直在说，吃饭的过程当中好好吃正餐能够让我们的血糖控制得更为平稳。有些这个饮食的习惯导致我们的这个血糖升高很快，它降低的也很快。 对， 就是明明吃了很多东西之后，发现其实吃的肚子挺饱，结果一会儿就饿了。 对，是这样的。 这个饿了而且还容易多吃，多吃完了还容易变胖。 对，你会发现当你饿的时候，你特别想吃一些甜的东西 啊。是啊，这些甜的东西就是会让我们觉得这个有满足感，有愉悦感，但是与此同时也会变胖， 是 吧？是 这样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会反复强调让大家这个主食粗细搭配，就是因为我们需要的一种 B 族维生素叫维生素 B1。现在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这个饮食结构中缺乏的人是非常多的，但这个维生素 B1 主要从哪儿来？以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膳食结构来讲，还是主要是来自于粗粮杂豆。 粗粮杂豆， 对， 哦， 然后这个维生素 B1 有什么作用？第一个，它是维持我们体内的一个能量代谢，而且呢，它还会更多的是参与到糖的代谢过程中。所以说你这个维生素 B1 缺乏的话，它就会影响你的糖的代谢。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对于血糖的稳定会受到影响的。另外还有就是这个维生素 B1 它还会影响我们神经和肌肉的一个正常功能。如果它过分缺乏的时候，可能轻度你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烦躁，那么严重的时候它可能还会造成比如说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障碍，比如说感觉的障碍。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末梢循环，就像我们手指尖和脚尖感觉并不是很灵敏。还有一种更严重的是你总是觉得身上有这种蚂蚁爬的感觉。 哎呦，所以这个就是维生素 B1 的缺乏导致的啊。 对， 所以粗粮杂豆里边是维生素 B1 目前含量比较高的，是吧？ 比较丰富的。 比较丰富的。 比如说我们就是最简单的像红豆绿豆含量都是比较丰富。 另外我觉得就像您说的，吃这些像什么粗粮杂豆、红豆绿豆，像包括玉米，是不是就您提到了，就是我们的饮食其实血糖是一个缓释的释放的一个过程， 对，是这样， 就是一个复杂糖，它要把它简单的分解成简单糖的时候需要一个过程， 对， 然后我们的这种饱腹感可能持续的时间，或者说我们这个血糖稳定之后，不会出现过多的这种饥饿的这种情况， 对， 是 这样的。而且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膳食纤维，它有一个特点，还有什么？它吸水膨胀，就是大家可以试一下，你用一个同等量的普通的白米，和同等量的糙米，你去把它焖米饭，你会发现最终焖 出来的熟的糙米饭要比白米饭多出三分之一来， 哦，就要多一些是吧，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那糙米饭你都吃不了那么多，啊，但是他们俩的能量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在饮食上面就可以稍微的控制一下，就包括有一些像健身人群啊，他们为什么会选择一些就是粗粮杂豆更多一些，藜麦呀，然后红豆会多一些，也是为了让我们保证那种饱腹感，然后能量的控制， 对。 但是另外一种所谓的减肥人群的这种减肥餐其实不太推荐，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白水煮这个鸡胸肉哈，然后加上一些蔬菜，然后没有什么这个主食，没有什么碳水的摄入，他们认为这能减肥，其实会觉得特别的饿，是不是？ 对，这个在短期内可能会有见效比较快，但是呢，就是它长期坚持下去之后，可能人们这个更渴望吃主食的这个心理就会越严重， 越强烈，是吧？ 对对，说这特别容易破功， 特别容易破功哈。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一个健康的好好吃主食，好好吃主食的这种习惯，其实对于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影响，能够。减少到最低，就是包括你比如说我好好吃主食了之后，可能我就不太想去吃太多零食，是吧？ 对，是这样的，而且就是尤其是提醒大家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前面说过，说我们那个吃完主食之后会把那个淀粉分解成这个葡萄糖，葡萄糖它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它会储存在我们机体中一部分，一个是储存在肝脏，还有一个储存在肌肉当中，储存在肌肉这部分我们把它叫做肌糖原，干什么用，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肌肉要摄入的那部分能量， 哎，所以就是有一些增肌的一些健身人群哈，他也是需要这些葡萄糖来进行肌肉的一些增长， 所以它会有利于怎么样提高我们的这个运动效果，而且你运动的时候你的状态会很好一些， 所以这个好好吃正餐非常的关键啊， 对， 包括其实对于不同的人群啊，就是可能上了年纪，比如说40多岁以上，我们的这个糖，这个血糖可能就不如年轻人这样 的 更好一些， 是 吧？ 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更应该注意我们怎么好的选择这个主食的种类。 主食的种类，目前中国营养学会有什么样的推荐吗？就是说，如果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膳食宝塔哈，它的主食的种类还是在底层，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块儿， 对对对，为什么要么它叫主食呢？因为就是像现在我们的这一版2016年版的我们沿用的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我们的建议是每天的这个主食的摄入量是多少呢？就是250到400克 每天哈，250到400克 。比如说你是一个女士，是一个轻体力劳动的，你可能在250克左右就比较合适， 半斤左右。 对，如果你要是一个男士呢，那个你这个体力劳动要大一些，可能你要吃的稍微多一点儿，是这样。但是呢，前一段呢，中国营养学会又出了一个中国的健康谷物的白皮书，在这个健康谷物白皮书中呢，又给我们的一个新的定义，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风向标，是我们新版膳食指南面试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我们的主食每天的摄入量是200到300克， 200到300克， 它会稍微往下 往下减了一点， 200到300克，确实像原来的250到400克，确实有人是吃不了的， 达不到这个标准，是吧？ 而且这250到400克是生种 啊，生种还要蒸出来， 对 是吧？ 对对对，所以呢，现在这个白皮书呢，给我们一个新的信息，就200到300克。那这个200到300克当中呢，其中就是粗粮杂豆要占到50到150克。 这样的话就基本上将近一半的这个粗杂粮了，是吧？ 所以你就可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比例吧，你的粗杂粮的量大概要占到1/3到2/2左右。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城市当中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本身重体力劳动者就稍微少一些哈，可能我们都是轻体力 劳动者，这主食不用吃特别多，但是千万不能不吃。 对， 这是最为关键的啊。 就是我们经常会给大家说，就是你每顿饭你再少吃，你的主食量大概就是一个拳头左右。就是这个一个拳头大小，就是熟的主食，米饭呀，或者是其他的，就是大概体积就是你的一个拳头左右， 一餐哈。而且在这个好好吃正餐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一般情况下早餐和午餐基本上能够做得到，但是晚餐有好多人真的是不好好吃这个晚餐啊。当然节日期间单说，因为过节期间呢，可能很多聚会是在晚上哈，就是大家吃的可能就另外一个极端了。 对， 这个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 但是就是生活当中，就是大部分人现在会意识到这个早餐的重要性，但是您也得注意到还有一部分人群是怎么样， 不吃早饭的， 不吃早饭的、啊、 对、嗯、不吃早饭了之后中午的时候可能在单位呢凑合一口， 嗯， 然后到了晚上的之后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加班、 嗯、 这样一累了之后就是 晚餐就容易好好吃一顿， 对对对，他这个好好吃就是想犒劳一下自己、 多 吃 一些 自己喜欢吃的那些什么、 嗯、 而且是就是这种重口味的可能会多一些、 嗯、 所以这个饮食结构就不太好、 嗯、 一个是就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消化功能、嗯、尤其是晚饭你吃的这个过多而且是过丰盛的话还会影响睡眠， 嗯，所以这两头的两个极端都不可取哈，就是有的时候是晚餐一点不吃， 嗯， 就是说我就喝点粥就行了、 嗯、 其实这个喝粥刚才也说到了、嗯、也不太健康是吧， 对 啊， 因为你这一夜睡眠时间非常长， 嗯， 你就是晚上吃的特别简单的话，可能这个时候你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人可能到半夜就被饿醒了， 就真饿醒， 对，你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啊、 嗯， 所以晚餐也要好好吃、 嗯、 是吧，另外就是也不能吃的过瘾啊，暴饮暴食， 对对对，晚餐呢一个就是我们说我们经常说晚餐要吃的稍清淡一点、 嗯、 这个清淡指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让你吃的清汤寡水的、 嗯、 你该有优质蛋白还得有优质蛋白、 哎、 只是做法上清淡一些， 做法上不要太多的煎炒烹炸的这种做法、啊、 对对对对，比如说蒸煮这些多一些 嗯， 嗯，所以一日三餐我们要好好吃，好好吃正餐才能够在生活当中避免走很多的一些歪路啊、 嗯、 比如说我们多吃很多的像什么点心呐、啊嗯、加餐呐、啊嗯、包括很多的像这个季节又说水果哈、 嗯、 吃的过多也容易长胖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嗯、 好好吃正餐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正当年的一些人、 嗯、 都是非常关键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是的， 也非常感谢小南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嗯、 希望有机会多来哈，多给我们做一些营养方面的科普、 嗯、好的，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